佢如是阿难，个当知是故，就非离合来，就非为善有，不于根出，就又非空生。咁啊，佛话如是，你阿难要知道啊，佢话当知是故，就非离合来。就不是从这个离合尘境而来，那么亦都非是这个唯信境而有，那么属于呢不是他生，那就不于根出，那么亦都不是从这个浮尘根出，那么属于呢不是自生，那么又非空生，不是从虚空而出，那就破呢非是是自然生，那何以故？这个点解这个识这个知觉性啊，不是从这个离合为信来，亦不是从这个根生啊，亦不是从这个空出呢？那么若合时来，就离当已灭啦。又问何国理？若是话你呢个新根嘅知觉性，从呢个合嗰阵时来嘅，咁啊呢个离相来之时啊，咁啊呢个合相就灭咗噶咯，因为离之与合乃系互相离绝啊，有离就冇合，有合就冇离啊，所以离与个合。两种相必是互相凌夺，不能够共存的。咁所以现在如果你话呢个知觉性啊，系从呢个合时而来，咁啊呢个离相来之时，咁呢个合相就已经就冇咗啦，灭咗啦。咁啊因合相而有呢个新根嘅知觉性咧。亦都是不可得，咁啊，既然呢个新根嘅知觉性不可得啦，咁啊，离来之时，你应该就唔知得呢个离相才对啊。但你现今不然，离相来之时啊，你能够知得呢种咧属于离相，咁啊，呢个新根嘅知觉性就未失啊。咁你说呢个新根知觉性从呢个合时而来嘅咧，就不成道理啦。个唯信意相的亦复如是啊，此就离破啊。就系说呢个唯信意相咧，亦都系同呢个离合意相一样。咁啊，如果我哋顺住嗰啲经文咧，就可以话佢话此知觉性。若为是来，就顺当已灭啦，就云何国顺？咁啊，若顺是来，就为当已灭，就云何国毁？咁啊，如是嘅经文咧，就先至啊比较详细，所以始终属于离破啊，个为顺而上的亦复咧如啊上来呢个离合一样。咁啊，若从根出，就必无离合；唯信四相啊，则以身之的圆无自性啊，就系话你呢个身根嘅知觉性。咁啊，如果从呢个根身根而生啊，咁就与呢个离合束缚就无关咯。但我哋要知道，若是冇咗呢个离合二种嘅束缚啊。就显不出你呢个唔生嘅身根啊，个物质与身知就圆无自性啦。佢话必于空出，嗱空自知觉就何关与入呢？若是话你呢个身根嘅知觉性，咁啊从呢个虚空而生啊，从虚空而出，都系属于呢个虚空自知啫。因为佢从虚空生啊嘛，从虚空出啊嘛，咁你随虚空生出呢个知觉性啊，咁啊属于呢个虚空自知，佢话空自知觉， 咁就何关与人呢？咁与你柯南有乜关系呢？就唔关你柯南嘅事啦。但你见今不义，系事与柯南嘅深入啊。咁啊，呢个知觉性就唔系从呢个虚空而出啦。咁啊，以上就系说明所谓因缘所生法，当体即空啦。说明这个身根的知觉性啊，不是从这个离合为顺往尘出，亦不是从根生啊，亦不是从空生，总名无生，无生故无灭啊，不生不灭，清净直灭，就是显这个因缘所生法，当体即空，属于空而来状。个是当知身入虚妄，咁啊说明呢个身入啊，但冇假名假相而已啊，就明呢个因缘所生法当体即假显，不空而来状。个本非因缘就非自然性啦，就系显示空不空而来状，显示因缘所生法当体就系中道而来状，妙真如性。因为这个身根的知觉性不是从这个离合为顺曾经有，亦不是从根生，亦不是从虚空而出，那就非是因缘，但是亦都不能够离开这个离合为顺，如同这个根，如同空，这个离此三处而生是不可以的，所以非是是自然，咁啊状性随缘不变，咁就非因缘啦，咁啊不变随缘就非是自然，咁啊非因缘就表示空理啊，非自然就即是系有，咁啊空有不二，圆融就系中道第一二谛，咁啊若是我哋都普通凡夫。迷这个身入即状性啊，就成为这个六道有漏的生灭身。咁啊，若是话这个身入即空，就成就这个慧身啊；若是唔身入即假，就成就法身；若是唔身入即中，就成就佛身啊。咁啊，向下二十五圣之中，不令陀婆初尊者。唔身入即状性啊，所以能够得到顺觉为身嘅境界。个阿难个譬如有人个劳倦则眠，睡熟就变悟啊，懒沉就知益，失益就遗忘，是其颠倒嘅生住意灭，吸集终归不相逾越，清义之根。坚毅的雨露同是菩提心法路上，是因于生灭的二种妄尘集之居中，吸脱内尘，见闻逆流就流不及地，明觉之性，此觉之性离彼五昧生灭二尘就不竟无体。他如是阿难，他说当知如是觉知之根，就非五昧来。非生灭有，不依根出，亦非空生。何以故？若从悟来，就未除灭，将何就为未呢？佢话必生时有，灭即同无，令谁就受灭？咁啊，若从灭有，生即灭目，谁知生者？个若从根出，未遇上，随身开合。个离思的二种啊，此觉知者就同于空花，就不竟无性。个若从就空生，自是空知就何关与入？是当知二如虚空，本非因缘，就非自然性。咁啊，此一科咧就系明二入。即状性，咁啊就说明此得嘅二根嘅知觉性啊，即是如来藏妙真如性。咁啊前五根 所謂眼耳鼻舌身啊，如果未起分別之時，名為佢就見聞覺衣。咁啊，若是話佢起咗一念嘅分別起捨咧，就成為眼耳鼻舌身嘅五種色啦。不明嘅就五根，一落分別就名為佢就五色。咁啊，意根亦然啊，若是個對境明了而未起分別，我哋就明為佢哋意根啊。若是能夠分別前景，妄生取捨，就名為佢哋意識啦。咁啊，意識合前個五色啊，咁啊總名咧，佢就眼耳鼻舌身意六種色心。咁啊，此個六種色心啊，都是心界的分別我執，就是眾生的粗煩惱，初果證人能斷。所以《金剛經》所謂不入色聲香味觸法，名為它的初果須陀洹。若是說意根就屬於這個思惑，乃是驅生我執。如果三果證人是隨分斷，道道阿羅漢果是究竟斷。現在始終就是說這個意入即狀性，是從根本而說，就是顯示煩惱就是菩提。由於這個意根是從因緣生，緣生性空，所以說它為即而是如來藏性。他說阿難，就譬如有人始終的人就以上面這個人字就不同，上面那個人就只是說他自己一個人，以這個熱手觸這個冷手，或者以冷手觸這個熱手，冷熱就彼此相似，顯出呢這個身根的知覺性，就是說那一個人。但是始終這個有人就不是一個人這麼簡單了，就是包括這個欲界一切眾生，因為欲界的眾生他都有工作，工作過勞精疲力竭了，咁就要休息啦，咁休息咪即系瞓觉咯。所以话劳倦就失眠啊，唔单系有一个人系如此，咁啊凡系呢个欲界众生都系如此啊。咁佢工作做得多，或者系超时工作啊，咁啊呢个身体疲劳啦，咁啊太过疲倦啦，咁佢就瞓觉啦，咁劳倦失眠。咁啊，睡熟就變唔即係醒，咁啊，佢一瞓啊，唔能夠瞓咗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個鐘頭，佢總要瞓醒啊，即係瞓覺啊，瞓到咧精神飽滿啊，想瞓都唔能夠再瞓啦，咁佢就會醒咯，咁啊，佢就睡熟就變個濫塵就知憶啊。最初瞓醒嗰一念啊，咁啊呢个前五根咧未必能够立即工作。嗱，例如我哋呢个眼咧，咁啊佢夜晚瞓觉当然睇唔到嘢噶啦，佢唔会睇嘢，唔会分辨啦。佢即使突然之间瞓醒嗰只眼一打开，可是在嗰一刹那咧，佢所见呢个前景啊，佢未必咧分得出咧系咩境界。咁啊，耳鼻舌身都系一樣。等你最初瞓醒嗰陣子啊，佢最初嗰一剎那咧，佢即使對景咧，佢未必能夠清楚嘅前景。但系唯有呢個耳根咧，就可以立即工作啊。即使佢瞓著覺啦，咁啊呢個耳根亦都能夠工作啊。所謂日執上心。夜夜執思夢啊，咁啊説明呢個耳根咧，咁啊嗰種啊功能大。 咁就話懶塵思憶咧，就係將啊過去嘅事，佢都能夠追憶起來。嗱，咁啊，例如我哋學經啦，咁啊，第二朝要復經啊嘛，咁所以昨聽咗經啊，咁啊，昨晚就真係動起床板啊，咁啊，一定要睇得清清楚楚。咁啊，如果唔係今朝啊，咁你冇得交出嚟嗰陣嘢咧，就唔係幾好睇，亦都唔係幾好玩嘅。所以學到、讀到、睇到，咁啊好熟。咁啊，當然要睇到啦，好清楚、好熟啦。呢、這個時間都好夜，精神好疲倦啦。咁啊，倒床就瞓覺啦。咁啊，然後瞓醒啦，到咗今朝瞓醒啦。咁啊，當然個心就掛住啊。咪昨晚睇嗰啲經，是否仲記得起來咧？咁咪因為即刻冇幾耐早餐之後啊，咁咪就要對法師復講噶啦喎。咁咪由於昨晚咧，咁佢睇得好熟啊，咁咪記得好清楚，所以佢一覺瞓醒來第一個念頭咧，佢去追憶昨晚啊所睇嗰啲經啊。佢好清楚一句一句咁咧，唔會混亂啊！咁啊，能夠憶得起來嘅，咁啊呢種咧就叫做生法塵，能夠憶念者咧，就係、是、屬於呢個二根啊！咁你叫做懶塵咧，就係、是、思憶塵，即係生法塵咧，佢就思憶咧能夠憶得起來。咁啊，得益就遺忘啊，咁啊，或者昨日嗰啲經啊太深啦，啊咁啊，亦唔能夠咧隨隨便便嘅千萬法師，咁啊變成睇又唔係幾明啊，咁啊讀咧亦都唔係幾順口啊，咁啊可是咧，雖然未曾研究得透徹清楚啊，但由於都係疲倦啊，咁啊馬上又要瞓覺啦喎，咁佢一瞓醒之後。佢當然佢就要追憶一下昨晚睇嗰啲經咧，但係因為昨晚未睇得熟，所以今朝嘅瞓醒覺啊，佢想佢追憶啊，都憶唔起來啊。咁啊呢種就叫做滅法塵，就明白佢就失憶，就叫做忘記啦。咁啊，只係生滅兩種法塵啊，就係、是、二根所緣之境。就即使是这个二根的路上啊，那个时期颠倒，就生住而灭，就是说这个人或忆得起，或者是忘记啊，或者是醒，或者是睡，都是二根的颠倒行相。那么始终这个生住而灭呢，那生就是指法先无后有的，住呢就是指法暂时有用，而呢就是指法变迁是不常，灭呢就是指法毕竟是归于无，所以唯识论里面讲，他说生就表指法先非有，住是表指法暂有用，二呢就表此法非仍然啊，灭就表此法后定无，咁啊指个生住而灭，就系、是、能够通上啊所谓眠悟益亡。嗱咁啊眠悟益亡呢四个字咧，都具足呢个生住而灭嘅。嗱例如眠呢一方面。咁啊，初眠就叫做生啊，咁啊，精眠就叫做住啊，将悟就叫做入，以悟就名为叫做灭。嗱，若是话呢个悟字咧，咁个初悟就名为叫做生，精悟就名为住啊，个路断就名为意。咁啊，眠去咧就名为灭。嗱，咁啊，若是话呢个益字咧，咁啊，初益就叫生，正益就叫做住啊，将亡就叫做意，咁啊，亡境就名为灭。咁啊，若是话呢个亡字咧， 咁啊，初亡嘅叫做生啊，正亡嘅叫做住，欲益就名为义啊，益成就名为灭。咁啊，此个生住义灭，无有间断，好似波浪相撞。咁啊，呢种嘅境界咧，就系、是、呢个义根啊嘅颠倒行相，自其颠倒啊，系生住义灭。佢吸集就终归，吸就系、是、吸取，集呢就系、是、集气啊，即系过去呢个尘境嘅借落嗰啲影子，属于咧呢个法尘。咁啊，何以名为佢嘅终归呢？就系、是、将呢个前五尘啊圆净之时，咁啊留下来嗰啲借落嘅影子咧。咁啊，吸入呢个异地之中，佢就不将地逾越啊，就说明呢个异根，佢虽然系生生灭灭，但系佢呢个生灭咧就好有次序嘅，就唔会咧超越嘅，一定要前念灭，咁啊后念就方生啊，后念咧唔会超越于呢个前念。咁啊，呢種嘅境界，我哋稱佢為佢哋二之根啊，就係説明五未益亡，生住而滅，都係屬於呢個二根嘅行相。咁我哋叫佢做二之根。佢話結義就與奴啊，咁啊應該話積奴就與義，就唔得話生住而滅。属于奴相啊，咁啊能知生住异灭呢个异根呢，亦系奴相，咁啊佢就积奴以共呢个异根，咁啊生住异灭，既然系呢个异根嘅奴相，咁啊则此异根呢，又谁知奴相呢？佢话同是菩提，系生发奴相啊。咁啊，同时咧呢个菩提妙心嘅路上，咁啊生住意灭，乃系二根嘅路上啊，就系、是、由呢个睡眠益亡而有。咁啊，现在话呢个清净二根都系菩提嘅路上啊，咁啊原则指嘅路上又因何而有咧？我话因于生灭第二种妄尘。集之居中，吸血内尘，见闻逆流，就流不及地啊！明知觉应，只得解释呢、这个二根啊，系菩提妙心中嘅路上嘅理由。咁始终嘅生灭，乃系最初嘅境界上，所谓一念不觉妄动啦，咁就叫做生啦。但系生不常生啊，刹那嘅成灭，咁啊属于灭咯。咁啊，此个生灭二尘啊，乃系最初一念不觉嘅境界上，得集之就居中。嗱，咁啊，前文都系用个法字，但系始终咧是用个集字，乃系呢个翻译者将嗰啲文字咧变一变。咁啊，呢个意义都就相同嘅。咁啊，现在话由呢个生灭二种妄尘嘅引集啊，呢个妙觉菩提心发出呢个妄知，咁啊属于由境就牵心啦。佢就吸脱内尘啊，此就系由心取境啊，就系呢个意根咧吸取呢个内知法尘。咁啊，即系呢个前五根吸取外尘之时啊，咁啊流落咧呢个五尘嘅影子，咁啊呢种咧就完全属于咧呢个二根啊所缘嘅境界。佢话二根咧就吸取呢个内知法尘，咁啊见闻地逆流啊，就是、流不及的明知觉性，咁啊始终啊见闻。就是通子的前五根，所谓眼耳鼻舌身， 咁五根向外攀移，呢个五种层境啊，就名为叫做顺流。咁啊，若是呢个五根离开呢个五层啊，唯独呢个二根咧，咁啊沿呢个八层就名为叫做逆流，即系五根咧所沿不到嘅，咁啊叫做逆流。呢、这个定字咧就即是咧系八层啊。所谓流不及地咧，就系话前五根，咁啊即使系逆流，系反缘，亦都缘唔到呢个法尘，因为法尘咧系前五层嘅借落影子啊，系似有非有，本无实质，就唔系乜见闻觉知等嘅前五根啊。所缘的境界，所以说它就流不及地，即使它怎样呢它反流，怎样呢它作伴，都呢缘不到这个法尘的境界。那么原则边个人呢能够合能够缘，此个生灭二种法尘呢，就只有这个二根。咁啊，说明啊，前五层嘅借落影子就唔系前五根所缘嘅境界啊，系为呢个二根咧所独缘。咁就说呢个二根咧就名为叫做各知之性啦，因为呢五层嘅借落影子呢、这个生灭二种法尘啊，为二根之所独缘，所以我就叫呢个二根咧。名为它的各知之性。咁向下第四卷咧，佢就话由生灭等嘅二种相续啊，于呢个妙言中念赞嘅法师知性嘅影化，染法成根，根源嘅目为清净四大啊，因明知忧失见，咁啊属于呢个二根生起之由，就系话先由境牵心。咁啊，后由心取境啊，咁啊，心境和合咧，你然后有呢个二根嘅知觉性，此知觉性就离比五味生灭二尘，就得境无体。嗱，咁啊，五味生灭，咁啊，应该就四种尘境啊。咁啊，何以此次话？属于呢个二层，只系两种层境啦。因为五与共微，即系醒与共瞓着啊，都各有生灭，所以我哋只说佢为二种层境咧，就唔说佢为四种层境啦。咁啊，指嘅二根由呢个生灭二种层境啊，先至显示呢个二根嘅功能。若是话离开呢个生灭两种尘境啊，就冇咗呢个二根可得，咁啊二根都尚且无，何来有呢个二根嘅知觉性呢？所以话知知觉性嘅离比嘅五味生灭二尘啊，系不境无体啦。咁啊，如是阿难。当知如是各知之根，就非悟未来啊！咁啊，说明此得二根嘅知觉性啊，唔系从呢个悟未来，就非生灭有，亦都唔系从呢个生灭二种法尘来。佢话不于根出啊，咁啊，亦都唔系从呢个根咧自生，咁啊，亦非空生。不是从这个虚空而有，那么何以故？为什么说这个二根的各知之性啊，不是从这个五味生灭有，不是从根出，亦都不是从这个空生呢？那么若从则悟来，那未即的随灭啊，那么云何就知味呢？那么如果这个二根的知觉性是从这个悟来的，悟即是醒，即是瞓醒， 咱们一根这个鸡角筋啊，咱们从这个五来啦，咱们整支持，咱们有这个鸡角筋了哦。咁啊，如果未来之时啊，咁啊即刻瞓着觉啦。咁啊，呢个耳根嘅知觉性咧，亦都应该随呢个悟啊灭咗啦，冇咗呢个耳根嘅知觉性。咁啊，耳根嘅知觉性既然冇啦，我哋又乜嘢？咁啊，知得啊系瞓咗觉咧，佢话将何就为未？咁啊！但系现在即使个瞓着觉啊，未之时，佢仍能作梦啊！咁啊，说明呢个耳根嘅知觉性未曾随呢个五灭之时而灭咗。咁呢个耳根嘅知觉性，你话说嘅从五来啊，呢种道理不能成立。嗱，咁啊，同时呢个文中既然有啊，若从五来就未自即除灭啦，就将何为未咧？咁啊，应该就将呢个文调一调啦，就有一段啊话：若从未来就自即除灭啦，就将何为未？咁啊，有咗呢一段经文咧，先至系佢哋圆满。佢话边生时有啊，佢就灭即同无。佢令谁受灭？如果你话呢个耳根嘅知觉性系从呢个生发层而有嘅，咁啊，而得呢个生发层灭咗之时啊，咁啊，你呢个因生发层而有呢个耳根嘅知觉性啊，亦都应该随呢个生发层灭嘅时候啊，冇咗啦。所以话呢个灭法尘埃之时，因为呢个生法尘而有呢个耳根呢个知觉性啊，就等于无。咁啊，有谁人啊能够知道啊呢个灭法尘埃咧？但系现今啊，呢个耳根嘅知觉性系明明白白知得呢个灭法尘埃。咁啊，呢个耳根嘅知觉性啊，就未尘失。咁啊，说明呢个耳根嘅知觉性就唔系从呢个生发尘来。佢话必生自有，灭即同无啊。咁啊，令谁去知得啊？呢个灭发尘呢？咁啊，若从灭有，生即灭无，佢谁知生者？就系话，如果呢个耳根嘅知觉性啊，是从这个灭法尘而有的，那么等到这个灭法尘灭了之时啊，那么因灭法尘而有这个耳根的知觉性啊，亦都随这个灭法尘灭了了，没了了。那么所以说这个生法尘来之时，因灭法尘而有这个耳根的知觉性啊，就等于无。有谁人能知这个生发尘呢？那么现在耳根的知觉性啊，能知这个生发尘来，那么这个耳根的知觉性的未失啊，说这个耳根的知觉性从这个灭发尘而来呢，就不能成立。他说若从灭有啊，那么生即灭无，有谁知生者？个若从根生未上随身开合，个离思而体啊，以觉之心就同于空花，就不竟无性。咁啊，若从根生，即系从啊呢个浮尘根而生嘅。佢话悟未上啊，悟就系醒，即系瞓醒嘅就悟啦。未就即系瞓着。咁啊，欲界一切嘅众生啊，唔系瞓觉。就是清醒，咁我哋一日24个钟头啊，一系就瞓醒觉去做事，咁啊一系咧就做完事啦，疲倦啦就去瞓觉。你如果除咗呢个清醒，以逢呢个瞓觉呢两种时间咧，咁啊可以讲啊冇呢个人生可得啦。我哋从出舞台啊，直至到最后钉盖， 咁啊呢段時間咧就係瞓覺，以往咧係瞓醒，咁啊叫做同埋呢個味。咁啊呢個身字咧，個隨身開合呢個身字啊，就係指身內呢個肉全身，以緣來就係激發屬於呢個身根所涉。咁啊，指個肉全身啊，好似個倒掛蓮花，能開就能合啦。佢開之時，呢、這個人就瞓醒覺啦，啊，瞓足啦，清醒啦。咁啊，佢合之時咧，咁啊，呢個人就斷，咁啊，佢就要瞓覺啦。咁啊，現在呢個文中話呢五根嘅知覺性啊，如果從根生，即係從呢個身內肉團心而生啊。咁呢個味象乃是隨順啦，呢個肉團心嘅開合而。若是話離咗呢個味相啊，就冇咗呢個能生呢個浮塵根可得啊。咁啊，能生既無，所生亦不可得。所以話此過之者咧，就同於呢個空花，係畢竟咧無實品性。咁啊，若同空生，就自是空之，就何关与入？咁如果话呢个二根嘅知觉性从一虚空而生嘅，但空本无情，点样可以生出呢个有情色嘅二根呢？就变成因果就不符。咁啊，现在就话纵使啊。呢、这個虛空能生呢個二根嘅知覺性，咁啊，既然從呢個虛空生啦，你亦都係屬於呢個虛空自知而已。咁啊，與你安閒就根本係無關啦。故話若從空生，就自是空知，就何關與入？但係現在不然，你究竟係邊個知啊？是你阿难知，咁啊，当然呢、这个二根嘅知觉性就唔系随喺呢个虚空而生啦。咁啊，以上就系一种名，呢、这个二根嘅知觉性唔系随呢个五味生灭二种妄尘而生，亦唔系同呢个浮尘嘅欲团心生，亦都唔系从呢个虚空而生啦。咁啊，总名就无生，咁啊，无生无灭啊，不生亦清净直灭，就显呢个因缘所生法系当体即空啊，就明呢个空如来作。我话自故当知，就易入虚妄，此就系因缘所生法，但有假名假相而已。就是显示这个不空如来作，就本非因缘，就非自然性，就说明因缘所生法，当体就是中国，就是显空不空如来作。因为二根的知觉性不是从这个未来，不是因为生灭有，亦不是从根出，亦不是从空生，咁就非是因缘，但系离开五味生灭根而望空啊，咁啊亦都无呢个二根嘅知觉性可得，咁就非是自然，咁啊随缘不变啊，所以非因缘不变随缘，就系非自然啊，咁啊空有不二缘，就系第一二世嘅中道。若是话我哋都苦恼众生迷呢个二入即状性，就系成就呢个三界嘅二根；若是悟到呢个二入即空，就成就呢个无生意；若是话悟呢个二入即假，就成就呢个道种子；若是悟到呢个二入即中道即而来状性，就成就一切种子。咁啊，向下二十五圣各尘缘通之时，咁啊，须菩提尊者啊，悟入即状性，所以能够遁入如来，保明空海，就同佛见。咁啊，以上咧 就是将这个六入啊，即是六根，即如来藏妙真而性的道理呢，是解释语言。咁啊，向下就是讲呢个六种层境咧，系如来藏妙真如性，佢话佛是阿难，个云何十二处本如来藏就妙真如性，咁啊此一科咧，名佢就十二处，就系此个十二处系因缘所生法，咁啊缘生就无性啊，系即空。即假即中，所以即是系如来藏妙真而相，妙真而性。咁啊，十二处，十二就系数目，处就属于法啦，此就叫做大数的，就名为这个十二处。咁啊，此个十二处就即系内六根、眼耳鼻舌身意，以及六种嘅情景，所谓即。声香味触法，咁啊合埋咧就叫做十二法，因为此个十二法各有一定个所在，各有各个功能界限啊，所以名为叫做处，但系处无定处啊，三界苦恼众生就以呢个同居土依正为处。咁啊，权教个三圣圣人就以方便有余土嘅依正为处，大菩萨就以十宝庄严土依正为处，佛咧就以常直光净土依正为处。咁啊，此个十二处同时系因缘所生法，若是为由三国缘。慢得句就是生佛的十二处，咁啊，若是话以六道运行啊，就是生菩萨的十二处；若是话观四谛十二因缘以及三十七部品，就是生声闻以共缘觉的十二处。咁若是话由十二门禅生无。生呢个色无色界嘅十二处，若是话以上品十善，就生呢个欲界天嘅十二处；若是话由中品十善，就系生人道嘅十二处啊；若是话以呢个下品十善，就生呢个阿修罗嘅十二处；若是话上中下三品十恶，就系生地狱恶鬼畜生。三恶道的十二处，咁十二处虽然是不同，但系同时是因缘所生法，所以话即空即假即中。若是话即空故，就是开始真谛理啊；若是话即假故，就开始俗谛理啊；若是话即中故，就是显示呢个中谛理。咁如果话即空就叫做本如啊，即假就叫做本来，即中道就叫做本状啊，所以叫做如来状。咁啊，妙真如性咧，就系此性啊，所谓具一即三，二三即一，一心具足三谛理，三谛理不离一心啊，咁啊三一如用。不可思议就叫做妙，咁啊此心性啊，若迷若悟，依然系不变不改，就名为嘅就真。咁啊三谛一心之理啊，始终不动如如，就叫做如，就本来如此。三谛之理啊，系人人具足，就名为嘅就性。咁啊以上呢。就是解释所谓阿难云何十二处本如来藏妙真如性啊，咁啊一种咧惊喜，咁啊略为咧就解释呢个十二处本如来藏妙真如性，咁啊向下咧就别释啦，咁啊由于时间已到。 心靈，明日再講。